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用那

找不到一片天，

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，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它到来，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爱。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像梦忽远又不近，其实你不懂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也藏真心，暗地里伤心，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

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